道之行，敬请关注。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ve,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各位好，您这儿收听的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二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集锦。第十位，好妹妹乐队陈丽丽丽，新年快乐。第九位，徐佳莹，灰色。第八位，仍然，失恋俱乐部。第七位，苏醒，好久不见。第六位，满江，时光流。第五位，汪峰，紫罗兰发带。 他现在怎么样？曾经我们相依为命，如今我们相隔天涯。 第四位，简弘亦，口碑。 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 第三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 第二位，王嘉尔 ，OK。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 第一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界限不被撩到，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 本周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里，我们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阿四、赵传、苏妙玲、曾轶可和未来脚踏车乐队。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十首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阿四的喜欢。歌曲讲的是女孩恋爱时的小心思，依旧洋溢着粉红色的少女心。喜欢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情感，扛得住生活的重压，躲得过各种疑难，可是面对喜欢的人，自己就像变了个人，愈发敏感和小心。对你越喜欢，让我越难堪，然而再难堪，我依旧喜欢。听听看，他唱的是不是你的心情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最不可说，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却躲不过对你的喜欢。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了，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彻，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9。时隔四年，未来脚踏车推出了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乐园》，依旧延续了乐队青春无公害的浪漫气质。同名标题曲《乐园》是一首听前奏心情就会变好的民谣小品， 描述了一个幻想中的奇妙乐园，这里只有快乐，没有烦恼，不用勉强，也不必伪装。在这里你可以继续像孩子，只要笑一笑就能重新找回那个天真灿烂的自己。乐园来自未来脚踏车乐队，新歌上榜本周第九。 这天气好好，风和日丽，太阳照，旋转的木马带着我往哪里跑，空中的人们上下翻滚大声叫，前一秒在哭，后一秒在笑。这地方， 这地方 很疯狂， 疯狂， 这地方， 这地方 有多奇妙，不勉强， 不勉强， 不伪装， 不伪装， 只需要像个孩子开心就好。今天和烦恼拜拜，快乐你好，摇摆着划着船做个海盗。我要轻轻的哭，天真的笑，可以忘了那些纷纷扰扰。我们一起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好吗？ 好。这天气好好，风和日丽，太阳照，旋转的木马带着我往哪里跑，空中的人啊，上下翻滚的声调，前一秒在哭，后一秒在笑。 这地方， 这地方 很疯狂， 很疯狂， 这地方， 这地方 有多奇妙，不伪装， 不伪装， 只需要像个孩子开心就好。今天和工作拜拜，时间忘掉，不用在意那些失去得到。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大不了，笑一笑，把自己重新找到。 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您这儿收听的是2018年第二期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在刚才的上一节节目里，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新歌，第十位阿四喜欢，第九位未来脚踏车乐园。这一节将向您公布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Eight。 本周榜第八位来自徐佳莹的灰色，这是一首穿行在黑色与白色之间，回忆与当下之间，爱与别离之间的故事。灰色代表了爱过之后的自己，本来说好我们要一起变成白色，但是你走了，我变成了灰色。一个人分手了，他的爱能有多深刻，去看他是不是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就好。都说不要在爱情里丢失自己，难呐。 青春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能如何今天的棉花糖是你，传递祝福的栀子花是你，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存在能和我融为一体， Baby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you 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 本周榜的第七位来自曾轶可《午夜旅馆》，歌曲的主题是孤独。午夜旅馆接纳所有孤独失意的旅人，聆听所有的故事和秘密，给每一个旅人善意的拥抱。曾轶可用他独特的气声唱法，把独处时的微小情绪先捕捉再放大，没有刻意讨好，也没有自怜自艾。假如你也能捕捉到这样的情绪，这首歌它就是唱给你的。 Number six， 本周榜第六位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苏妙玲的《施舍》。苏妙玲的全新专辑《怎样》已经正式上线，《施舍》是第二主打，讲的是爱情最后的尊严。爱情里没有施舍，更不能委曲求全。不爱了就趁早放手，痛苦只是暂时的。拖拖拉拉，总以为是站在对方角度不想伤害他，却不知道这才是最大的伤害。放爱情一马，这样做尽管残忍，却也洒脱。 醒来的城市早晨，你拥抱却没体温，你努力只是眼神和嘴唇，被你扮成好人。你说你爱我，怎么敢想施舍？这如何是爱我？就连笑都哭了，沉默像在勒索。现实我算什么？就请拜托诚实说过，让我解脱。口口声声爱我，放手却没不舍，这如何是？

徐晓东和徐晨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且阐释了自己对于绘画艺术的观点和态度。其中徐晓东的展览主题是自然性灵，而徐晨阳的展览主题是记忆流星。好，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外环方向来广营桥有事故，后车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for it！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新年2018年第二期的榜单。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八位徐佳莹的《灰色》，第七位新歌上榜曾轶可《午夜旅馆》，苏妙玲《施舍》排名本周第六位。这一节您将听到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任然的失恋俱乐部，豆瓣上有一个人数超过八万的小组，我有极品前男友前女友，每天都有人在里面疯狂吐槽自己的前任，但是仔细浏览一下这些帖子里面，除了抱怨愤怒之外，还有悲伤和不舍。失恋是件小事，但是对于正在经历失恋的人来说，那可不是小事，是件绝大的事，也必然会经历一段难熬的时期。任然的这首歌跟失恋的人简直绝配，不快乐很正常，但是请记得一定要坚强起来。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忆的预告，很多人排队寻找着奇妙偏方，时常有过来人会分享一些奇怪的现象，人来人往，慢慢就习以为常。我没有很快乐才正常，同类也需要合理爱上，人类中价值不会一样，让情绪释放。正常，同类也需要合理爱上，眼泪中夹着雨的阴阳，让情绪释放。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four，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满江的时光流，从 Mixman 到东某日，中间相隔了18个月，满江再一次以独立实验的音乐姿态完成了自我进阶。时光流是专辑中的一首时间颂歌，前半段稍显压抑，中段开始愈发明亮，这样的音乐显然跟主流市场是保持距离的，其中那份豁达冷清又带点孤独的音乐审美，现在的满江真是非常迷人。 微笑未来未知的那样朦胧，干练温习完美的时光裂缝，那些附着于斑驳树影中的暖风，在久别后思念决堤的泪水，那次挥手道别不经意拨动的视线，是一首完美却凄凉的挽歌。时光流怎能留得住，留不住那年轻的时光流，奔腾狂流，沉默那刻骨铭心的岁月，清澈或急或缓，不慌不忙向前，那些傍晚散落在海面上光的岁月，明灭着圆满了银河的灿烂，那次义无反顾追逐时光的浪漫，安静不好远，无垠宽广的绝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hree。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苏醒的《好久不见》。我给这首歌造了一个词，叫“场景说唱”。苏醒几乎是在跟朋友的对谈里完成的整首歌，那些来自朋友们的声音采样是单曲最大的亮点。其实这种形式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苏醒的音乐中出现了。2012年的专辑《新故事》里有首《兄弟》，其中也用到了场景音的采样，只不过没有这一首这么明显，这么密集。一边回忆一边开对方的玩笑，这样的歌就一个字，暖。 我是2004年认识的，然后当时我认识 Alan 的时候，以为他是菲律宾的，因为他特别黑。 那时候他长头发，然后那个特别 还是卷毛的，你知道吗？ 好看吗？喂， 喂，好耐冇见。 Long time no see. It's been a long time. 上次一起唱歌的时候还在 Sydney， K 到天亮不眠。一转眼，你的女儿叫我 uncle， 真的哑口无言。原来你从偶像变成大叔路线。那时我们上着课，打着工，周末想去放松，走在town hall的步行街，看着哈尔

曾经我们爱如疯魔，如今我们笑我如记得我，他是否依然原谅我？请告诉他，我还常常想起关于自作懒发呆那场。天涯，他现在怎么样了？依然那么快乐，还是输给了寂寞？曾经我们爱如疯魔，如今我们像猫如猫。他现在怎么样了？依然那么倔强，还是输给了生活？曾经我们相依为命，我们像个天涯，他现在怎么样了？依然那么快乐，还是输给了寂寞？曾经我们爱如疯魔，如今我们笑我如梦。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One。 王嘉尔回国发展之后，迅速打开了职业生涯的新局面。先是依靠综艺节目为自己争取了流量和关注度，紧接着推出了两首自己原创的黑怕单曲，在各大音乐榜单上都拿下了不俗的成绩。新生代实力 idol 这面旗算是立住了。华语乐坛需要王嘉尔这样的新鲜血液，希望他的路在接下来的日子越走越宽。恭喜王嘉尔 OK 上榜五周，顺利登上2018年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第二期的冠军。 Blazing up all night, oh, 不管有多无奈，一直等待无所谓， I'll be OK。我知道一直在乎虚伪的表面， I should let it go down， 我一直在想念。 You don't have to go far away 再看不见， yeah, yeah, OK。 I told myself that I'll be OK， 无所谓每天擦干眼泪， All night 只剩下自己面对， I'm on my own，说服自己 like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m feeling good right now, good right now. Man, my vision blurry, I know you out of my zone, girl. Me captain, you and my ferry, now sailing all the longer. My life is blindfolded, locked up in your shadows. Your life with me dropped out of the photos. Think I don't know, girl, what you gonna be like that?